第十八集，维伦的决定。 这一辈人大多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永远遗忘，其中的理由很好理解，他们想让这段历史悄悄沉入遗忘的深渊中，让它滑入时间的水底，直到湖面再次恢复平静。没人会记得埋藏在深处的耻辱，我也为这段历史感到耻辱，虽然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当德雷和塔尔用颤抖的嗓音重新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这段历史。我能看到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因为这段历史而背负的沉重负担，还有格罗马什地狱咆哮，他曾经是朋友，却又成为了叛徒，然后又重新成为朋友，再被这段历史摧残毁灭。但如果假装这段历史并不存在，就代表着忘记它带给我们那么可怕的后果，我们将自己变成了受害者，而不是承认我们亲自参与了自身的毁灭，是我们兽人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直到一切都太迟了，再也无法回头。但也正是因为我们曾经做出过这样的选择，我们才得以了解那条黑暗而耻辱的道路的尽头是什么。现在，我们才可以永远不再踏上这条道路。所以我希望倾听那些一步步走上这条道路，几乎导致我们整个种族毁灭的人的经历。我希望了解他们迈出每一步的缘由，是什么使这些决定在当时看来如此合理、恰当而正确。我希望了解这些，如果有类似的迹象再次显现时，我就能够察觉。人类有两句俗语，其中所蕴含的智慧超乎想象。第一句是，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第二句则是，了解你的敌人。 当瑞斯塔兰迟疑地走到维伦身边时，维伦正坐在卡拉波神殿的中央庭院里，正沉浸于冥想之中。他没有坐在长方形水池周围舒适的长椅上，而是选择了一块坚硬的石头。草木繁盛的花园里，鲜花盛开的灌木丛散发出的香气弥漫在空中，池水潺潺流动，树木的枝叶随着微风摆动发出阵阵清响，园中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但维伦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长久以来，德莱尼与纳鲁都彼此信赖，纳鲁这种生物光辉灿烂，却很少以实体形式出现。纳鲁看着这些流亡的艾瑞达人，教导他们，最后成为了他们的朋友，他们一同旅行，见识了许多世界。每当曼阿瑞发现他们的藏身之所时，都是纳鲁，特别是那位自称为克乌雷的纳鲁，帮助德莱尼人逃脱。而每一次，吉尔加丹和怪物都会离抓到他们更近一步。每一次当维伦和他的人民被迫离开一个世界以求自保的时候，他都悲痛不已，因为他知道被他们留下的一切生物都会像艾瑞达人一样被永远改变。吉尔加丹一直热衷于让更多人加入他那黑暗主子萨格拉斯所创建的军团，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成为军团爪牙的生物。克乌雷同样为之悲痛，他的忧伤与维伦不相上下，但他在维伦的脑海中以不容辩驳的理性逻辑告诉他，吉尔加丹、阿克蒙德与萨格拉斯即使没有前来毁灭这个世界，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时间去毁灭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世界、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种族在萨格拉斯看来毫无区别，他们都应该在屠杀与烈焰的恐怖狂欢中被彻底毁灭。若是维伦死在吉尔加丹或者阿克蒙德手上，就再也无法拯救这些不幸而无辜的生物。然而，如果他活下去， 也许有一天就能够拯救他们。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生命比其他人更重要，更有价值？ 我们的集结很缓慢，但我们在持续不断的集结。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纳鲁，在与一些更年轻的种族接触。当他们准备完毕时，他们会集结一切力量。萨格拉斯最终将倒在所有仍然坚信美好、真实而和谐的人们的信念面前。 维伦别无选择，他只能相信这个已经成为他朋友的纳鲁，或者选择背弃那些信任他的人，和基尔加丹、阿克蒙德一样被扭曲为曼阿瑞。两者之间，他选择了相信纳鲁。然而现状令他迷惑，兽人们开始攻击德莱尼人落单的狩猎小队，他们的进攻似乎毫无缘由。维伦曾经与那些镇静的守卫交谈，但他们也没有报告任何反常情况。然而已经有三支德莱尼狩猎小队惨遭杀戮，无一生还。瑞斯塔兰调查了这几起屠杀，他报告说，那些德莱尼的尸体看起来并非是被简单的杀死，而是被残忍的屠戮。所以维伦来到了这个在德莱尼刚刚抵达这个世界时就修建起来的神殿。在四块碎裂的阿塔玛水晶的环绕下，他能够倾听脑海中他的朋友发出的微弱声音。然而至今克乌雷还没有告诉他答案。这次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们就逃不掉了。克乌雷快要死了，200年前他们的飞船坠毁在这个世界时，他就被困在了那艘飞船中。 伟大的先知，兽人又袭击了我们的一支队伍。 我知道，我感觉到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攻击一次比一次残暴，根据尸体上的伤口来看，兽人正在逐渐改进他们的武器。 我听不到克乌雷的声音了，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听到了。我害怕他已去日无多。 这真是，克乌雷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 他还有要告诫我的真言，但以我的能力，我已经听不到了。我必须去找他，也许离他近一些，能使我更好地与他交流。 您是说，前往那艘飞船？ 是的，我必须如此。 伟大的先知，我无意质疑您的智慧，但是…… 但你已经在质疑了，继续说吧。你的质疑对我来说总是很宝贵。 兽人们将那艘船视为圣山，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前往那里，引起他们的反感呢？无论何时，他们都会将之视为入侵，尤其是现在，您将为他们提供一个继续攻击我们的借口。 这我明白，我已经考虑过这一点了。虽然思考的过程漫长而艰难，但也许现在是时候向他们揭示我们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圣山的真相了。兽人们相信他们的先祖之魂居住在圣山中，他们很可能是对的。如果克乌雷已经时日无多，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充分利用他的智慧与力量吗？如果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能够缔结我们与兽人两个种族之间的和平，那就是这个远比我们所有人都要伟大的生物了。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克乌雷曾提到过寻找其他种族、其他生物，让这些种族加入纳鲁的队伍，追寻平衡与和谐，以抵抗萨格拉斯和他所创作的庞大而邪恶的军队。 但是 我在冥想中确切地得知了一件事，所有的一切 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兽人和德莱尼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疏远但友好的共处了，老朋友。我们之间要么战争，要么和平。他们要么成为我们的朋友，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地寻找一切通往和平的道路，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你现在明白了吗？ 好吧，好吧，我想我明白了，但我依然不赞成这个想法。让我给你派一队武装护卫，我想兽人们会不由分说地开始攻击。 不，不带武器，不要带任何可能激怒他们的东西。他们是个追求荣誉的种族，我能够窥见几年前那两个在我们这里过夜的年轻兽人的灵魂，其中没有任何怯懦或邪恶，只有谨慎和不知为何出现的恐惧。他们目前只是攻击狩猎队，还没有攻击平民。 是呀，只不过是寡不敌众的狩猎队而已。 我们在那些现场都发现了不属于德莱尼人的血迹，所以利用我们的知识，一小队德莱尼就可以抵御一大群兽人。但我决定破釜沉舟，如果我不带任何武器前去并恭敬地向他们陈述我的意图，他们是不会当场杀死我的。 我真希望我也有像您这样的自信。我去召集一支小型卫队，不带任何武器，